停啊，仍然是国庆的小长假期间啊，我们还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在节日期间呢，仍然能够收听我们的警法在线节目。那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话题，今天节目当中呢，说的是涉及到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涉及到了在国庆期间没办法休假，还要在加班的这个事情，就是国庆加班啊，以前我们总是在说国庆加班，加一天班得三倍工资啊，怎样怎样的。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太多的加班，实际上法律是不允许的，那员工呢也是有法律的依据向老板说不，这是一开始的一个话题。那么之后呢，说一说前两天很多朋友，尤其是在法律圈的朋友哈，都非常在热烈讨论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司法考试当中的一道题啊。我记得在我年纪还不大的时候，就经常听他说是啊，媳妇儿和妈妈一块落水救谁呀？这一般都是这个媳妇儿那边来考验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妈妈这边跟媳妇儿闹了什么不愉快了来问儿子的话。那这样的一道题啊，居然进入了今年的司法考试题，不过呢面貌上了有所变化，不是媳妇儿和妈妈之间做一选择了，而是女友还是妈妈啊，与同时遇险，你到底是要先救谁，有这样的一道题出来。而且呢还据说根据给出的司法考试的答案，说咱们国家法律对这儿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了，哎，那么这个司法考试的热题大家怎么来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觉得比较的好奇，那咱们今天的第二件事儿就来说说这套司考题。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来，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首先呢，欢迎我们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谢谢马律师，你好。 好，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嗯，那么咱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说说马律师呢在劳动法方面确实是很多年也是一直在钻研哈。那咱们一开始这个话题就是跟劳动法相关的，这个国庆小长假今天应该算是第三天了哈，这假期过半了。不过之前呢就有咱们这个媒体报道说呢，北京市的人力社保局的人士介绍哈，如果说用人单位在假期安排职工加班，10月1号、2号、3号就这三天是国家的法定节日，那是应该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或者是小时工资的300%另行支付加班工资的。一般而言，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不能连续安排加班7天。那么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国庆节7天假期当中呢，10月1、2、3这三天是法定的节假日，4号是公休假日，5号到7号呢是公休假日的调休。那么刚刚也说了，1号到3号加班，劳动者应该得到不低于本人日工资或者是小时工资300%的加班工资。那么如果说从明儿开始，10月4号到7号，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那首先呢应该安排劳动者补休，那不能安排补休的就要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或者是小时工资200%来支付加班工资。可能大家听着就会觉得，哎呀，你就直接说几倍就得，这么一说100%几百听着就稍微有点绕哈。那么实际上呢，这些说法的来源就是咱们现在正在实行的劳动法，这里面对加班是有专门规定的。如果说啊，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经过和工会和劳动者协商之后是可以延长工作时间的，但是呢这还是不是说你想延长多久就延长多久的，一般每日不超过1小时，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3小时。此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对每个月各类加班时间的一个总计的规定，说是合计不得超过 36小时啊。那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开始算账了哈、啊，我到底加了多少班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要首先请问马国华律师一下，因为之前咱们大家在关注到劳动者加班他应该所享有的权利的时候，往往着眼点就是在他能够得到多少加班工资，或者是他是否能够被安排倒休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这一次呢，在细看这个劳动法当中，实际上它是有一个不能超时加班这方面的规定的。那马律师，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劳动者因为超时加班而和单位发生的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呢？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尤其是这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单位，完全靠着这个劳动者在按照时间的这个长度来、那个争取一定的价值哈，这样呢就是说必须让人一直盯下去，所以说这样呢他超时一天工作到12个小时以上，这是经常有的事情。 就是现实当中每天让这个劳动者工作到12小时以上，而且是连续的。 是的，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天天先坐公交车，有的比较长一点那个公交车，说打一圈就2-3个小时，那中间万一堵车了，这一个红灯可能仨红灯也没过去，这一下就能延时半个小时，所以这样的2-3圈下来以后，这样说实话就连公交司机司售人员这样的加班，无形中的加班就实际产生了。 嗯，而且像这样的岗位也确实想上个厕所都不太容易。 是的，是的， 很辛苦，这倒是。但刚才您说到的啊，像咱们法律当中实际上是有规定的，就正常情况下每天加班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原因，而且是要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是每天不得超过3个小时。那如果说再加上刚才介绍的劳动法里面对这个每个月各类加班时间合计还不得超过36小时来算的话，那您觉得现在从您接触到的这种实际上的，包括为企业做这个法律方面劳务方面的这种咨询，包括有劳动者个人找到您做咨询，您觉得这种超时加班的现象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这个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还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觉得，第一因为加班不是很多，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第二呢，或者是说对这个法律不了解，加了班觉得反正只要给钱就 OK 了。那您觉得现在您所接触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关于这个劳动法的这关于加班的这个时限的限制这一块，现实当中在北京这一块是怎么样的呢？ 这种情况在央企、国企一些效益比较好的单位呢，落实的还是比较好的。超时加班到时到点该加多少班就给多少钱。你就比如说，现在有人在医院里头，哎，护士啊、大夫啊、值班的呀、夜班的呀，都有时加班，但他们的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说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都是很准确的。确实按照时间，多一小时多2个小时，按时按点都要给加班费， 就是说超时加班给加班费，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尤其是大企业做的还是不错的。 对，但是那个中小企业、那个服务行业，或者说个体经营企业，你好比说美发行业，一般的小零售行业，或者说我们现在的美容行业比较那个，美容师绝对没有说8小时能够下班的，能够10个小时下班都是很正常的了，是不是？通常就是说从早上起来9点下班上班一直到晚上9点，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超时加班的现象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遍。那么超时加班然后能够得到合适的一个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的加班费用，大企业做得比较好，小企业甚至可能不但超时加班了，而且这加班费还不能够及时的给。 这是在那个一般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或者完全靠手工作业的这些行业里头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落实的最差的。 既然说到这个加班的问题哈，一个是说超时加班的问题，刚才马律师也说到了，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类型的企业做的还是比较差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法律上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而且我也知道就是因为法律上有这样的一些规定，就拿咱们北京有一些公务员啊，或者是类似公务员性质的工作单位，那么他们就是对于加班的一个时限就计算的比较严格，但是实际上是说当这样在工作时间内加上加班的时间内都做不完的工作，加了班 做不完，那 OK 拿回家去，就不算你加班了。 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这种情况呢，它一般就是规定成了弹性工作时间。按照法律上规定呢，可以申报这个综合工时日或者说不定时工作日。那么在这里呢，它就没有这八小时的概念了。 可是他们这些身份，他又不一定是劳动者的身份，比如说是公务员或者是事业编的在职人员，会有这种情况。 会的。像这种情况在事业单位公务员这里原则上都没有加班费这个概念，反正这是你的工作，你什么时间你完成了工作那是你的事儿，是吧，你做的快做的那个简洁一些个，或者说你做的那个繁琐一些个，那其实都是你分内的工作，你只要把工作完成了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但是这种加班费考虑的一般是不给考虑的了。 所以有的时候选择职业，当时可能是觉得这个职业是稳定啊或怎样的，到后来发现好像没有这种受到劳动法的这种认认真真的保护，觉得还是有一些权利并不能够去主张啊。 其实这里头就是说，作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现在跟企业，因为劳动法原来是管企业事业单位的，哎，这里头还有一定的一个差距。所以为什么当时拼命的去考公务员，就觉得公务员收入是稳定的，但实际上说实话，基层公务员我感觉最多的就是写报告、写总结，这个时间有时往往真是拿回家去写的。 对呀，而且改一遍、改两遍， 这种工作是耽误时间是最多的。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这个超时工作、超时加班啊，实际上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普遍。那么我们记得当时在这个劳动法修改之后颁布了之后，有这样的一条，其实也是业界有人说这条是不是太先进了？在国外可能你要说欧洲有一些国家啊，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氛围，对理念、企业经营理念和劳动者生活理念这是相合拍的。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规定在咱们国内，显然刚才咱们说到的，通过咱们在坚持在一线做这个业务的马律师的接触，觉得确实这种情况仍然是不是普遍的存在，而是相对比较大量的存在。 是的，参差不齐。 那么如果说哈，劳动者对自己的这份工作还是满意的，但是呢这工作就是没事让你加班，没事让你加班，可能也能给你正常的一个加班的钱，那这个时候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他说了每月加班不得超过一共多少多少小时，每日最长不超过三小时，等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劳动者又不想把这个工作丢了，又觉得加班太多了，他能怎么办呢？ 实际上有些工作呢，就是有时有赏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拼一下，多加班，多挣一些钱。但是时间长久了，综合的考虑还是要考虑自己自身的调整，然后呢，留下一些时间给家人、给子女、给老人和自个儿一些个 其他工作的健康。 哎，对，是这样的。 那么他可以跟单位的工会协商吗？还是直接就跟单位的人事主管上协商，或者是说布置给他任务的这个机构的头负责人协商，说我可不可以？可以不加这个班。 现在大部分单位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原则上呢各个单位现在都成立了工会，工会自己本身也会注意到员工这种请求的。有的呢说实话，我是单身，家里没什么事儿，我多加一点班。有的拖家带口，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越到年节假日呢，孩子们不上学了，老人也都在家，或者说亲友们来聚会，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假期和家人团聚，这样呢事先要跟领导请下假，然后呢适当把工作安排开。哎，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所以这样呢，咱们也是有时有赏。你就是再能干，你也不能长期去加班去，是吧？该休息还是要休息的。 所以当劳动者觉得加班太多了，或者是说在节假日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加班太多了，那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是直接找工会来说这件事吗？ 是的，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方法，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柔性的方法。 对， 那么工会这个时候就应该起到一个他应该起到的作用。 工会就是有调和剂，一方面跟领导多进行一些建议，一方面呢做一些员工的疏导工作。不过现在我也发现了，现在真是说20多岁、30多岁的小孩们跟我们那个40-50岁那一代人好像不太一样。年龄大的这一代人呢，可能更想哎呀多干点吧，多挣点吧，多挣点，多挣一个是一个。但是小孩们说，我得看我高兴不高兴，我高兴我愿意干，你不高兴多给我钱我也不干。 是是是，现在的年轻人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自我的这个意识和自我的情绪化，责任心是一方面，但是在责任之外再让他做一些额外的这种付出，哪怕是有报酬的，他也得考虑到生活的质量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不同年龄的人对这个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体会和自个儿的做法也是不太一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马律师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分析和点评。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咱们来说说司法考试当中的所谓一道神题啊，然后看看之后媒体有一些的评论说，国家法律规定女友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得先救你妈，看看这个事儿到底对还是不对。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嘛。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马律师你好。 好，听众们好。 那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两节加班的这个事儿哈，这个现在超时加班的情况还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那也是希望咱们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呢，根据自己的一个意愿，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根据单位的这种不同的一种文化企业氛围吧，然后能够更好的运用法律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武器，能够来构筑自己更加美好的一个生活，无论是假日还是平时。那当然咱们接下来又要说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了啊，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母亲和妻子同时遇险，你先救谁啊？这好像是在咱们平常聊天当中的一个所谓千古难题。不过呢，这样的一个题既然改头换面的出现在了今年的司法考试当中，变成了母亲和女友同时遇险。那咱们首先来说说今年这司法考试的原题啊，这个原题的题干呢，就是关于不作为犯罪，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他在考不作为犯罪，实际上也就是问下面 ABCD 四个选项哪项构成了不作为犯罪，而且这是一个多选题。他给出的头一个选项是儿童在公共游泳池溺水时，他的父亲还有救生员都构成都故意不救助啊，这个故意不救助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描述。然后他的判断给出的是甲乙，就是他的父亲是甲，乙是那个救生员，均成立不作为犯罪。第二个选项 B 呢，是在离婚诉讼期间，丈夫误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救助落水的妻子，导致妻子溺水身亡的，成立过失的不作为犯罪。那么第三个选项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女友和妈妈同时遇险了。之前咱们在调侃的当中都是说都一块落水了救谁，那么这次呢把这个情景遇险换成了火灾，说这个甲在火灾之际能够救出母亲，但是呢为了救出女友而未救出母亲，如无排除犯罪的事实，那么甲 构成不作为犯罪，这是 C 选项。 D 选项是甲向乙的咖啡投毒，看到乙喝了几口之后将咖啡递给丙，因为担心罪行败露，甲未阻止丙喝咖啡，导致乙丙均死亡。甲对乙是作为犯罪，对丙是不作为犯罪。哈，可能对这个法律不是特熟悉的朋友听起来说这个是绕来绕去的，什么情况呀？那在这儿先请马国华律师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普及，什么叫不作为犯罪呀？ 在法律上这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概念啊。那么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指就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定义务，而且能够实施而不实施的行为，这是从理论上的一个概念。那么简单概括呢，不作为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做干，你能够干，但是你不去干，哎，这样就构成一个不作为的一个犯罪了。 嗯，那因为咱们今天想跟大家主要说的就是这个母亲和妻子同时又遇险先救谁，那咱们就来看看涉及到这个话题的这个 C 选项哈。情况这个遇险的情况是火灾，这个男士呢，他这里边用的是甲。甲在火灾发生的时候，他说是能够救出母亲，但是为了救出女友而没有救出母亲，然后是如无排除犯罪的事实，他认为是甲构成不作为犯罪。那么 C 这个选项到底是不是甲构成了不作为犯罪呢？马律师怎么来看？ 首先我们先把它放在一个大前提里头啊。那么作为一个司法考试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思考问题，这是可能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在平时我们考虑说救妈妈还是救媳妇儿，哎，那这两个之间呢，咱们说的是感性力印象，是说咱们平时一个自然现象啊，或者说一个心理的一个现象。 而且真的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儿，可能 确实也有， 谁离我近，我先能救出一个来，救出一个是一个来，是不是？ 但是作为司法考试呢？它的着眼点就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着眼点了。首先要审题，考试嘛，考试要考你的这个思维方式，这个怎样来判断这个题。那么先给他两句话，第一句话关于不作为犯罪，那么你就先脑袋里马上要闪出不作为犯罪的有几种情形，哎，什么叫不作为犯罪，把这个概念脑子里要闪出来。那么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那有的时候出题他说下列选项哪些不正确，这个呢是哪些是正确，不管选给你哪个后边题，那你都要围绕着这个不作为犯罪去考虑。那么 ABCD 四道题，每道题呢它前面都给了一个大前提。我觉得咱们就是说学法律之前啊，首先要学好作文，学作文之前呢我们学会那个逻辑思维，逻辑思维要首先要给出一个大前提，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最后给出一个结果是什么。哎，所以说这个每道题它给的前提不一样。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他给出的一个前提，哎 ，C 选项能够救出母亲，他先给了这一个题，哎，就这五个字就确定了这个道题的一个大前提，能救，你不去救，那你就可能构成了不作为犯罪。 哦，也就是说这个审题当中 前提不一样， 前提不同， 哎 啊，这跟这个现实当中的情形，它其实已经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别看就这五个字儿， 对 啊，就是刚才咱们说了，现实当中可能你说你是火灾的时候先救妈妈还是先救姑娘，那可能这个妈妈你看不见在火场在什么地儿，这是一种情况，而他这个选项当中是非常明确的，说是能够救出母亲啊，然后但是为了救出女友而没有救出母亲，这个时候呢，在这个选项当中，他就在最后一句话当中说甲构成不作为犯罪。 是的， 那实际上他的行为确实就构成了不作为犯罪。 是的，这里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换个角度去分析，就能理解这个意思了。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在交通肇事过程当中，你是不小心，哎呀，把人撞了，把人撞倒了以后，你停下车，积极去把这个受伤的人送到医院，这种是一种救治行为，但是。如果你怕担责任，你去逃逸了，明明知道你如果不抢救他，他有可能失血过多去死亡，这种放任的行为，不作为的行为，你没有故意去杀他，你只是给他碰倒了，但是你不去救助，那么导致他最后失血过多死亡啊，或者得不到应该的救治而死亡啊，你这种就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 所以在这道司法考试题出来之后，立刻就会有好多包括我们的同行哈，参与到其中的讨论当中了，说哎呦喂，感情这千古难题，国家法律早有规定，是国家规定这种情况下女友和妈妈同时遇险，法律规定救你妈，看来这个说法是有一点这个专门为了吸引眼球而定的了。 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前提，如果你有就在跟前，你应该救他，你不去救他，你去故意去救你妈，我没准你也是不作为犯罪了，所以就一看人家给出的前提是什么。 那么在这个里面啊，我们注意到一个小的细节，就是咱们一开始呢就说了，所谓千古难题啊，并不是说妈妈和女友之间做一选择，而是说妈妈和媳妇儿之间做一选择。那实际上这种变化，身份上不同的这种变化，那对这个法律的规定而言会有影响吗？ 它是有一种心态和一种心理的问题，看哪个更觉得自个儿把的位置放得更重。那么这个 如果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们不说这种心态，就说法律上，那如果说是夫妻之间，他可能在法律规定是有一些义务的，那男女朋友之间这个义务和夫妻之间的义务和儿子对母亲之间的义务，这个强弱顺序他现在是在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比较的。 所以人们一般是还是把这个亲属关系比较近，血缘关系比较近放在前面。但是说实话，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啊，人民警察或者是消防队员在救火场里头是履行职责，明明知道自己的亲人在里头，但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民群众是这个安危受到这个不受到影响啊，先去救人民群众，这种行为我们觉得知道是一种值得赞扬的。 就是说在职业选择和这种亲情选择的时候，他更加倾向于职业的选择。 对，是的。 那么咱们又说回到这个今年让大家觉得比较开眼的这个司法考试题哈、刚刚咱们说了，实际上并不是说法律就硬性规定女友和妈妈同时遇险，法律就一定规定是你得救你妈。 对。 不过确实也是，刚才马律师也说到了，这个法律上对这个相对人他的不同的义务承担哈，程度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说回到这道题，它除了这个选项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几个选项。那既然咱们今天说到这个事儿呢，也是想请马律师也顺便简单的一一来介绍一下，然后让大家呢也搞清楚，结合这几个例子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这个不作为犯罪。那刚才我们也是从这个司法考试的这个题面上介绍了，它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 C 选项之外，实际上还有 A、B、D 三个选项呢。这个多选题当中呢 ，C 看来这个能救出母亲，然后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救，它是构成了不作为犯罪。那么头一个选项，小孩在公共游泳池溺水，他的父亲和救生员都故意不救助，那么是不是这个故意不救助的父亲和救生员都构成不作为犯罪呢？ 是的，那个在游泳池或者说在河边哈，明明知道小孩这个被淹了，应该去救，故意不去救，这个故意俩字就决定了这个案件的性质。哎，你要说我不会水，我救不了他，哎，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你明明能够救，你故意不去救，那你就是一个不作为犯罪了。 前两天其实我们正好说到了一个见义勇为的情况，一个仅会狗刨的应该算是个路人，见义勇为把一个小孩5岁落水的小孩从特别深的一个鱼塘里边给救起来了，哎。然后呢，当时就会有人在网上评论说，当时小孩的家属在干嘛呀，就在岸上跳脚叫唤呀，就说来救人呢，来救人呢，他们怎么不救啊？那实际上可能就是说，并不是说这个家长他那还是不作为犯罪，因为他可能真的是不会水，有这种可能性。 对 吧？ 对。 但如果说这个家长会水，他呢又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救，甚至也都没有去招呼人的话，那可能还真的是构成叫不作为犯罪了。 对。 那就说到这个 A 选项，那个小孩在游泳池溺水，他构成了不作为犯罪，这可能是说从法律的这个理论上来说的一种类型的犯罪。那如果涉及到罪名，那小孩的爸爸还有这救生员，他能构成什么样的罪名呢？ 说实话，眼瞅着别人就是面对了死亡，你能够去施救，你不去施救，放任这种情况的产生，那么你说严重点，有可能就是间接故意杀人了， 一下就严重了。那再来看第二个，就是 B 选项哈，在离婚诉讼期间，丈夫误认为自己无义务救助落水的妻子，导致妻子溺水身亡的， 成立过失的不作为犯罪。那这样的选项，这个丈夫他构不构成不作为犯罪呢？ 这个实际上答案也是有了，但是我们自个儿的内心的答案，我们也认为这个不构成犯罪。因为他是说呢，俩都已经离婚了，在离婚过程当中，那个他已经不是我妻子或者不是我丈夫了， 就是婚还没离，在离婚期间， 那他感觉他认为自个儿这个关系已经没有了，嗯，所以呢，他是说呢，主观上误认为自个儿已经没有这个义务了啊！我们俩都离婚了，都打到法庭上去了，哎，我还救他干嘛呀？这我没义务救他，我们俩都是要分手了。实际上，他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过错，但是呢，并不是说他故意说我应该去救，我不去救，他没有认为我应该救，哎，所以说这个不作为犯罪，就是。